又在下雪天下到旱井里打死了一只狮子，他也曾打死了一个埃及巨人。这埃及人身高五肘，手中拿着粗如织布鸡肘的长矛。贝纳雅下去，手中仅拿着一根棍杖，从那埃及人手中把长矛夺了过来，用那长矛将他杀死。这是约雅达的儿子贝纳雅所做的事，因此在三十勇士中出了名。他比三十勇士更有名望，但尚不及三杰。达卫派他做侍卫长。其余的勇士有约阿布的兄弟阿撒尔，白冷人多多的儿子厄尔哈南，哈洛德人沙摩特，帕尔提人赫雷兹，特科亚人伊科士的儿子伊拉，阿纳托特人阿比厄泽尔，胡沙人西贝开，阿和亚人伊莱，乃托法人马哈赖，乃托法人巴阿纳的儿子赫勒德，本雅民族基贝亚人黎拜的儿子伊泰，希腊通人贝纳雅，加阿士西人胡赖，贝特阿拉巴人阿比巴尔，巴胡林人阿茨马韦特，沙阿尔宾人厄里亚巴，基宗人雅生，哈拉黎人沙格的儿子约纳唐，哈拉黎人撒加尔的儿子阿西扬，乌尔的儿子厄里法尔，厄泽拉人赫费尔，基罗人阿西亚，加尔穆尔人赫兹赖，厄茨拜的儿子纳阿赖，纳唐的兄弟约厄尔，哈德黎的儿子米贝哈尔，阿蒙人格雷克，贝厄洛特人纳赫赖，他是泽鲁雅的儿子约阿布的执戟者，雅提尔人伊拉，雅提尔人加勒布，赫特人乌里雅，阿赫莱的儿子扎巴德，勒乌本人史扎的儿子阿迪纳，他是勒乌本人的首领，有三十个人跟随他，马阿加的儿子哈南，木藤人约沙法特，阿什塔洛特人乌奇亚，阿洛厄尔人何唐的儿子沙马和伊厄尔，提奇人史莫尼的儿子伊迪阿尔和他的兄弟约哈，马红人厄里尔，厄尔纳罕的儿子耶黎拜和约沙维亚，摩阿布人伊特马，厄里尔，敖贝德和作巴人雅希尔。